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午后本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外出和户外活动请带上雨具，注意防雨。午后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略感闷热，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感觉比较凉爽舒适。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气温28到26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下午的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暑期来临，这是孩子们休闲娱乐的时间，也是积累提高的时间，更是培养良好亲子关系的时间。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安排了暑期专题，在这个夏天和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聊天谈心，讲故事学知识。今天要谈一谈绘本里的植物学，嘉宾必须是一位植物学家，他是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史军博士。一棵知道很多故事的树，好多好多蔬菜，上山种下一棵树，苹果园的12个月，还有跟着爷爷去插秧，蘑菇幼儿园，我们是开心的大米。让我们跟着史军博士在植物的世界畅游。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好多的内容。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分享好书，感受世界。那么读书俱乐部节目也特别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呢，我们带来的继续是暑期节目，先介绍嘉宾朋友吧。坐在我们直播机房的是著名的植物学家，很多小朋友的偶像，是吧？史军博士，您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著名的植物学家这不敢当啊。我是一个做植物学科普的人啊，人称植物人。当然了，这个其实是想把植物里面好玩的、有趣的东西尽可能多的传递给我们的公众，特别是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其实植物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无趣，并没有想象那么矮板，它其实有很多好玩的故事在里面，就像我们今天这些绘本里面讲的这些故事一样。 很多小朋友啊，看史军博士，其实您知道吗？家长怎么说的？家长说，说我们让孩子吃这菜，孩子不吃。说我们让孩子今儿吃这个啊饭，孩子不吃。可是这史军他一说，孩子吃了。 会的，会的，会的。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还是有乐趣，要寻找这种乐趣啊。我们之前一直在做一个活动，就叫菜市场里的博物学，或者叫菜市场里面的植物学，一直带我们的孩子去菜市场里面寻找一些 真正有趣的事情啊，比如说很简单一件事儿，就是说我们在菜市场里面吃到的水果，它真的是植物的果实吗？哦，就这一件事情就够我们折腾半天的啊！ 史军博士，你不怕孩子本来就分不清楚，然后你们再到四海菜市场里面，哎，真的不是孩子分不清楚，很多大人都分不清楚。 没错，没错。 你们再到菜市场里折腾一番，孩子光研究了，回家不吃怎么办呢？ 不，他们对这个东西产生兴趣以后，他们就会更愿意去琢磨啊。而且我们提倡的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去研究菜市场的植物呢？你要用你的嘴巴去研究。 补充一下，史军博士呢，虽然他前面自称植物人啊，但是呢，他后面呢还有更重要的两句话。他是植物学家里面最喜欢吃的，然后是在美食家里面最喜欢植物学的。 对对对对对啊、我一直是在尝试啊，用吃这种方法带大家来领略植物世界的美。 也就是说，虽然成了植物人，但嘴一直都没闲着。 啊，那必须的，那必须的。 你解决了科学难题。 这个吃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一个话题啊，这毫无疑问。而且呢。在菜市场里确实能让我们更亲近植物，特别是让带我们的孩子去亲近植物。我觉得，我一直想转变大家对植物的一个不是那么正确的认识，就是说我们去亲近植物的时候，非要说我们要认识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啊，离我们生活很远的啊，在深山老林里面的这些植物，其实我觉得不必要。啊，如果你这个是真有这种兴趣或者有这种条件的话，我觉得这是一好事儿，带孩子去有更充分的这种经历，这是一好事儿。但是，如果我们条件不是那么充分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体验植物的美好了吗？能，我觉得就旁边你家旁边那菜市场，哪怕没有菜市场，就一小菜摊儿呢，我觉得就足够了。 让孩子看看蔫黄瓜、蔫韭菜、蔫香菜。 是啊，而且你可以体验一下，说这酸甜苦辣都是从哪儿来的，是吧？而且最有意思的，我会让他们做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我说有一个任务。是让他们去菜市场里面找到一种有咸味的植物， 盐。 是这个找回来的植物就稀奇古怪是吧？啊，各种各样 有咸味的，哪有咸味的植物啊？ 对，这个事情就很挠头，所以很多的孩子给我们带回来的是什么呀？是这个没有泡发的海带。然后是咸菜缸里面那个咸豆角， 对、啊、 咸萝卜 啊 都是腌的。说的是没错啊，真正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咸味儿的植物，那就是因为植物并不需要盐啊，它们的生命中是不需要氯化钠的。 海带也没有咸味儿吗？ 没有，其实你把它洗干净以后是没有咸味儿的、 哦、 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为什么螃蟹有咸味儿呢？ 因为螃蟹是动物啊， 在海里生活的。 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动物是需要的啊，但是植物不需要。就是，其实如果说啊，我把这个概念直白的，教给我们的孩子，我相信没有几个孩子能记住，可能这五分钟能记住，五分钟以后全都还给我了啊。 所以啊，史军博士，您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我想家长朋友。如果在我们收音机前听过这个内容的家长朋友一定会特别有感触。我们来回顾一下啊，二三十年前或者更早以前，史军博士也就是咱们童年的时候啊、哎、这样的一句话一下暴露了咱俩有多老。做节目不怕 啊，没怕。 这个主持人和嘉宾老，只要内容好听，听众朋友就一定会喜爱的。然后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吗？咱们谈到植物啊，可能很多的植物的书都是什么、 哎、 说我们要爱惜粮食、 哎、 然后知道一粒米怎么来的，面怎么来的、 哎、 然后还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等等的，然后包括很著名的一些诗词、啊、都是说到的是以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一切我们能入口的食物食材，这是一类啊，我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啊、而第二类的植物书呢，就恰恰是你刚才说到的啊，那些特别珍贵的植物我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看到的，反而是最近这些时间段以来，比如这十年左右或者说更长的一个时间段，很多的植物学的书啊真的是走进菜市场了，让很多的孩子能够了解那些并不是稀奇古怪的，或者说以节约食材为本的这个初衷来看书的原则去了解这些植物， 没错， 变化巨大。 没错，没错啊！我们觉得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就是让生活回归于生活。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之前 给孩子设计的很多的道路，或者说把他们的生活都规划的实在是太虚无缥缈了，就会觉得他们 我多高大上啊！我们介绍都是一辈子，可能 以后就要成为科学家是吧？ 对呀、啊，一万个人里面都不见得有机会能见到的，有一个人能见到的植物，然后就把那些特别珍贵的那些植物带给孩子。我觉得那些内容可以带给孩子，但是恐怕不是说我们跟孩子，比如小学呀或者低幼的时候，然后来介绍的这些知识，而是你长大以后，比如你高中啊， 对， 或者初中，至少初中高年级， 对，啊、嗯，对，这些事情会发生很多很尴尬的事情，是吧？举个例子啊，我在很多地方跟我们的孩子们交流的时候啊，就会发现这种情况，他们甚至知道说、哎呀，这世界上还有这种巨魔芋啊、大王花啊、捕蝇草啊、瓶子草啊、猪笼草啊，这些都是如数家珍，给你讲的头头是道。 嗯， 但是问他菠菜长啥样，不知道。 家里一看就没，就可能吃过炒菠菜，孩子还不爱吃。但是最主要是整个菠菜从买回来一直到给他洗啊、煮啊、炒啊，各样的过程孩子没有参与，所以 没有啊。是孩子看到的就是那个餐桌上那个已经切碎的那个状态。 对 对，这个事情其实还蛮可怕的啊。不说别的啊，就说一个简单的事儿，你说。我们的家长能给孩子做一辈子的饭吗？这个显然是 我们的家长有很多人都想希望能够给孩子做一辈子的饭。 对，但是你终归他们是要独立生活的、每个个体都有每个个体独立的生活。当有一天这个孩子他必须去菜市场或者说去菜摊上买菜来养活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什么都不知道，或者说他无从下手，那种茫然，那种无措的感觉，这个其实也是一件挺悲哀的事情。 所以啊，我们谈到了绘本里的那些植物学啊，我当然希望孩子最后都能像史军博士一样啊，成为植物学家，或者成为植物人也成啊。但是其实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啊，在成为植物人之前，孩子们要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的能力，能够活下去，活到你能成为植物人的那一天。 对对对对对对，这很重要啊，这是跟我们今天介绍的很多的绘本其实是有关系。今天介绍的这些绘本啊，都是跟我们生活，或者说这些故事，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跟我们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麦，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暑期来临，这是孩子们休闲娱乐的时间，也是积累提高的时间，更是培养良好亲子关系的时间。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安排了暑期专题，在这个夏天和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聊天谈心，讲故事学知识。今天要谈一谈绘本里的植物学，嘉宾必须是一位植物学家，他是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史军博士。一棵知道很多故事的树，好多好多蔬菜，上山种下一棵树，苹果园的12个月，还有跟着爷爷去插秧，蘑菇幼儿园，我们是开心的大米。让我们跟着史军博士在植物的世界畅游。今天我们要谈一谈绘本当中的植物学。史军博士，刚才咱们谈到了啊，现在的这些植物学的书和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些植物学的书有了特别大的区别。那么我们也特别谈到了，有一些植物学的书其实是应该不是说那些高精尖的不给孩子们看，而是按照这个年龄的顺序啊，你在什么阶段给孩子什么样的书，什么阶段给什么样的书，然后让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其实是了解世界，然后认识啊他以后的生活的一条道路。只不过那路您不能，您今天在北京呢，明天您说我要去月球 好像现在最快的最快的这个交通工具也一天到不了这个月球是吧？咱得一步一步的走。你今儿在北京，明天你出朝阳区，后天你到海淀区。 对对对对，循序渐进嘛。 没错。嗯、所以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不同的年龄段，哎，最早的植物学的书，你认为什么时候就可以给孩子看了呢？ 不，你孩子愿意看的时候就可以看了。 但是你还记得吗？现在孩子一出生啊，一般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产妇的学校呀，或者相关的培训班，会让孩子先看一些黑白的，就是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圆形啊，或者是什么三角形、方形啊，还没有啊特别具体的这种图像的概念，比如这是一只鸡，那是一个苹果，那是一个梨， 对对 对, 对， 所以。那个应该是0到3个月吧，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看这样的图形，然后呢是先黑白再彩色的顺序。那么，那么就要说到植物学的书了，难不成从这时候就可以介入吗？就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其实这个时候介入他们的世界的，未必是这种图形啊，因为我们知道，0到3个月就包括半岁以前的孩子，其实。他们对这种色彩和形状颜色的感知都不是那么的清晰或者说准确啊。那这个时候孩子有一个什么的习惯呢？就是把什么东西都往嘴里面舔是吧？这个带过小朋友的我们的朋友肯定都体会过这个时期啊，什么都往嘴里面舔。那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时间段恰恰是。哦，那不是鹅， 那因为它找盐呢。 是因为它的所有的最敏感的感知实际上是它的嘴巴。那这个时候它实际上是在用它的嘴巴来探知整个世界。就包括这个东西是硬的呀还是软的呀、是什么形状啊，这眼神不是特别的好使、啊。 没错没错、我们大家总是想着说这个小宝宝都已经来到这世界上了、按道理说都已经发育好了，但是其实一定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医生啊或者说有一些那种婴儿的培训班说你要让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去看一些三角的圆的、从黑白的看到彩色的，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孩子你让他特别清楚的看人， 对， 估计他都不是，有的孩子真的不是看得特别清楚。 不是的啊，他很多时候是靠这种嘴巴的这种触觉啊、以及是这种嗅觉来判断是、这是我妈妈是吧、这是我爸爸，这是我们家人、这可能是生人啊、这是通过这些来判断的，就是他的这种视觉的认知实际上是在一岁以前都是在逐步的完善和发展过程中。 对对对、所以这时候要是给小宝宝看植物学的书的话、恐怕这时候还不如给他拿一苹果。 对，要注意安全啊。但是我们也提倡就是说不要在太早的时候给孩子吃太多的这种水果。虽然水果我们都认为是一个好事，但是不是的。首先是我们怎么该育儿专题了。 我们今天是绘本当中的植物学家育儿专题。 对那就说一下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们半岁以下不建议接触啊，半岁以上的话可以适当的开始有一定的接触和刺激，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种水果和蔬菜的泥、但是千万千万要注意，不是让孩子吃这个吃饱了， 就是 他不需要这个东西， 尝尝味儿， 对，而且他的胃肠道适应不了这样的食物。 我觉得稳妥的让孩子能接触绘本，就是带这个植物的绘本的话，还是建议一岁以后。万一孩子3个月的时候就指着这非要吃呢？说家长。这时候给吃还是不给吃？ 这个时候的其实他也不知道，他的主要的需求就是吃奶这个所有的孩子一岁以内的孩子就是吃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吃奶母乳也好，然后配方奶粉也好你吃奶就行了。然后一岁以上呢，他才开始逐步的去接触外界事物，外界事物就是什么样外界事物，他身边的。就包括他要吃的这些东西这个时候开始产生一些兴趣了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啊，带植物的绘本啊，可能最早的适合的出现时间应该是1岁以后 对， 可这时候紧接着问题又来了石军博士，你看啊，1岁以后的孩子啊，他们看的很多绘本啊都是很简单的图像就比如说吧，这是一棵树，那树通常都是一大三角，落一小三角，底下再加一个长条，那就是一棵树了。 对， 而对于 植物学来说可能有很多很细的划分、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从孩子适合接触绘本一岁以后那么一个大致的划分的年龄，比如说是两岁啊，还是说几个月，还是说以十岁来记，那么它一个不同的啊，这样的应该说它叫认识植物的时间段，我们来简单的分一分。 其实这个可以来区分啊，三岁以前三岁以前其实这孩子啊不用给他特别复杂的绘本和故事。其实这个时间段的孩子他都是在想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是什么。你只是身边的东西。身边的东西就包括我们平常能接触到的水果呀然后蔬菜啊那这些东西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包括说孩子稍大一点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个苹果自己去啃了是吧。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就开始有意识说这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我们来举个例子，你看今天咱们带来了很多的来自飓风社的这些植物学的书，都是精挑细选的和植物有关的书。比如说像一棵知道很多故事的树，上山种下一棵树，好多好多蔬菜，苹果园的十二个月，跟着爷爷去插秧，蘑菇幼儿园，我们是开心的大米。如果说到刚才第一个年龄段啊，一岁到三岁，那么您认为哪些书是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阅读的？ 对，这个是好多好多蔬菜啊，这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可是这个好多好多蔬菜里面的那些蔬菜的个儿都特别大。 那必须很大啊，那个它就是这样子啊，它没有很复杂的故事啊，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给大家读一小段啊，这有一篇是讲红萝卜的啊，或者说我们老北京叫水萝卜 这东西啊， 心里美是吧？ 小的那个，就是当水果那个吃的那种啊。他说，红萝卜宝宝为自己是红萝卜感到高兴，又红又圆又可爱，还长着小尾巴。我觉得这个叙述好简单呀，这个叙述好简单，但是孩子们的认知在这个年龄段，他。认知到这个层次就够了， 红的知道颜色， 对 啊，知道不是咸的就够了， 对，红的圆的然后还有一个小尾巴，就是它那个根嘛，脱下来，这多好呀，是吧？那我们让孩子们能知道，哦，这个东西叫红萝卜啊，它不是胡萝卜啊，也不是白萝卜啊，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非常好啊。这个书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介绍，比如说像玉米啊、青椒啊、菠菜啊、洋葱啊等等等等，这些蔬菜其实都是我们在身边能看见摸得着的，而且跟我们的孩子的生活也息息相关的。那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在孩子最初来认知世界的时候能碰触到的一些素材。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绘本里面的画要简单，文字同样也简单，甚至没有文字。有的时候如果是这种， 对，有这种情况， 对吧？ 无字书。 对，如果是文，就是绘本的这个图片的表现力足够的话，有没有字儿的话，可能孩子都没太撒所谓，反正他自己也不认识。 不用文字啊，这个阶段我们还不用强迫孩子去学习文字，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书的材质也非常有意思啊。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哇、哦，感觉好惊艳啊！这本 我一定要说一下，刚才上节目之前，史军博士跟我说刘莎，你快来看啊，这个书的纸是特殊纸做成的，然后说你摸摸，我当时一摸，我撕了撕啊，它撕不破。 对，就是特别是给这个年龄段看小朋友看的书啊，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特别有这种欲望， 就是撕书。 对，他会把这个书都撕开。我印象中在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啊，就他特别喜欢那些书，他都会给他撕开，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心理学专家说呀，说孩子为什么会撕纸啊，而且说有的小动物，比如你家里养的小狗小猫，它也会有撕纸，实际上是它的一个不安全感，或者它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它通过这种方式来排解一下。所以孩子们虽然喜欢书，虽然他撕完以后事后我自己也觉得挺可惜的，但是这种情况好像你不是一下就能够制止住 的。是的。 所以就给他设计这种你撕吧 对， 你撕不破的， 对，撕不破的书啊。 你说那孩子你多沮丧，撕了半天没撕破。 当然还有一些特种的书，就是之前流行过很长时间的这个，现在也有啊，布书、是吧？ 啊，有 啊，有这种，但是这种布书嘛。总的来说它还不太像一本书是吧， 有的布书我见过做的很精致的、就是那个用布一页页跟印这种书的印刷似的。 对， 其实他们也是为了对付小朋友撕书。 撕书这个事儿啊。但是我这个就像好多好多蔬菜这个材质的这个书，这是第一次看到是在这种低幼绘本里面用这种材质，真的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事儿啊。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植物学家史军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绘本当中的植物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继续来在植物的世界当中遨游。 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我愿意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意像那挺挺的房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意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挺挺的房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很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哦，美丽的玫瑰花，哦，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叮咚， 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 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暑期来临，这是孩子们休闲娱乐的时间，也是积累提高的时间，更是培养良好亲子关系的时间。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安排了暑期专题，在这个夏天和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聊天谈心，讲故事学知识。今天要谈一谈绘本里的植物学，嘉宾必须是一位植物学家，他是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史军博士。一棵知道很多故事的树，好多好多蔬菜，上山种下一棵树，苹果园的十二个月，还有跟着爷爷去插秧，蘑菇幼儿园，我们是开心的大米。让我们跟着史军博士在植物的世界畅游。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书里面啊，我们在书里面看各种各样的植物，有开花的，有结果，有能吃的，有不能吃的。 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有一本书《蘑菇幼儿园》，我看这书的时候，我就想啊，这里面得有多少毒蘑菇呀？ 对对对，这个就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这本书我看的时候也觉得特别的可爱，因为它里面讲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故事。怎么说呢，它跟刚才我们说的好多好多蔬菜也是同样适用于零到三岁的孩子，但是它可能就是更接近于三岁的孩子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啊，很多孩子其实特别不爱上幼儿园。这个故事当中啊，除了讲到了一些关于蘑菇的内容以外，还更多的是让孩子别见过没见过，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门口，孩子一哭，协商了半天，可能从八点协商到十点，最后把孩子又接回去了。 对对 对， 对，有这种情况啊，或者说直接给孩子就是硬推进去了啊，也有这种情况啊，因为孩子这个不想去幼儿园，有他不想去幼儿园的事儿，是吧？你别看那个孩子都好像没长大，傻呵呵的，不是的，就是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小心思。 注意，这里面就有毒蘑菇。 对，就是小心思，就是说，哎，我为什么跟其他人不一样？或者说，其他的小朋友对我的接受度高还是不高？然后我是不是能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寻找到熟悉的安全感？其实这些都是小朋友的小心思啊，但这个多的去了啊。而且这本书里面其实它恰恰就是用 一大堆小蘑菇来这个反衬出啊，或者说反映出这种孩子们这种心理啊。它这个书讲的是什么呢？主题就是一个毒蘑菇。 一毒蘑菇上幼儿园。 一个毒蘑菇。对，上幼儿园去了啊，叫毒蝇伞啊。毒蝇伞长得很漂亮，很特别啊，去了幼儿园发现其他的蘑菇都是可以吃的。 没有，还有一种毒蘑菇呢。 这个 有几种毒蘑菇好像。 这里面没有，这里面基本上都是可以吃的啊。 那个柠檬黄蜡伞不是毒蘑菇吗？听着它颜色这么漂亮，我小时候接受教育就是凡是长得漂亮的蘑菇一般都 是 毒蘑菇。 不是，这个不能这样判断啊。这个 狐狸后来还吃了它的园长呢，也是柠檬黄蜡伞。 对，它其实是反衬出它反衬出大家是一个怎么让它的特立独行嘛，是吧？其他蘑菇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它一个 就他一个是这种，吃了以后会合格的。别人都，别的小朋友上台介绍的时候都说，哎呀，我是多么多么美味的蘑菇，然后我的身价是怎么怎么的， 300块钱一根的松茸， 对，然后这个，轮到这个。毒蘑菇毒蝇伞上台的时候他就尴尬了是吧，他说这咋介绍呀，我这不能吃啊，就跟其他的小朋友都不一样是吧，所以他在这个故事里面也努力的去想改变自己的这种特性啊，包括改变自己的这种形象啊，改变自己的这种装扮呀、等等啊，但是哎呀，不管他怎么改变都不行啊！那别的小朋友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另类， 谁让他有毒？ 对，那只是到最后的时候，当狐狸来祸害这帮蘑菇的时候，哎，是这毒蝇伞小朋友挺身而出啊，自己跳进了狐狸的嘴里，然后就帮大家度过了这次危机。 哎，史军博士特别特别有心计，就是不告诉大家他是怎么度过了这次的危机。你要是想知道，大家可以自己翻书。但有一问题， 对对， 狐狸吃蘑菇吗？狐狸吃素吗？它是杂食性的动物吗？ 会。会吃的，在狐狸这样的动物呢，包括相近的这些犬科的动物，它们会在一些食物短缺的时候，还是会吃一些。植物性的食物啊，包括真菌这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个人我特别喜欢这本啊《蘑菇幼儿园》，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绘本啊，它把植物学的知识啊，通过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哎，要不然大家很难分清楚哪些毒蘑菇，哪些是。其实我到现在终于分清楚了，我以为老师是毒蘑菇。然后呢，这本书里面还把很多的这种植物学的知识啊做了普及，然后呢又让孩子去幼儿园不会再那么难受，家长不会再那么心疼。这本书是赋予了很多孩子的一本书。说实话啊，有很多家长朋友说我们给孩子买很多简单的书，说呢希望孩子能健康成长，说现在教育说不提倡孩子看功能性的书，但我觉得功能性的书如果做得巧妙的话，其实一样也是会受到小朋友的喜爱的。 对，其实它实际上是你把它当做一个纯粹的故事来讲就很好。当然如果说我们想去获取更多的知识的话，也可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引子。如果孩子在发问的时候说，哎呦，那个我怎么没有见过这样的蘑菇啊，那正好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去带孩子去菜市场看看嘛。现在菜市场里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蘑菇的食物了，其实我们都可以在里面看到这个蘑菇幼儿园的同学们。 哎，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蘑菇幼儿园和刚才说到那个很多很多的蔬菜那本书啊，比较蘑菇幼儿园的文字量已经很大了。 对。 而这个时候的小朋友其实啊，可以有两种阅读方案，一个呢就是你不认字的时候，家长朋友和他一起来讲这个故事，那么就是促进了这种亲子的关系的融洽。另外一点，就等到孩子这书真可以留到上小学，等孩子认字了以后，所有带字的书其实都能有这种两种的功效，等到认字的时候自己再去看， 没错， 和家长给他讲是真的不一样。 哎，没错、这个事情其实刘莎说这点特别的好啊。我现在特别的反对一个事儿，就是给那个少儿的阅读的读物上面加拼音。 有加拼音， 对，有好多的读物上面是加拼音的。 但是我见过加拼音的更多的，比如说是古诗词，然后还有声律启蒙啊等等的这样的东西。 不仅仅还有很多的什么童话故事啊，这上面都加拼音。 我看到的这样的书很少很少。 对，我觉得这样做法其实是不好的，我也不建议啊，我是不建议。让孩子去读这种书，因为我们的中文本身它就是两种语言，就是说的语言跟那个记录的文字语言，这是两码事儿 啊，口语和 对 书 面，对，这确实是两码事儿啊，就是我们的发音跟我们的这个文字是不搭的，是吧？那不像英文它。这个文字记发音，这个毫无疑问，这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想让孩子尽快的去接触书面语的时候，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去剥离掉这个声音的这种影响。其实我毫无疑问啊，拼音在当年在推广这个文字的时候，或者说在迅速的提高大家的认字率的时候，发挥过 不可替代的作用啊，这个功劳是不容抹杀的啊。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条件足够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去自己的去阅读。其实孩子他如果有兴趣的话，他一个字一个字是会认下来的啊，因为他在你读的不断的强化的过程中，他逐渐就认识了那些从复杂到简单的这些字啊，一个一个一个他就认识了啊。我们家其实有一个这种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儿，就是在我儿子上小学之前，实际上他已经可以自己去阅读那些纯文字的故事书了 啊。他阅读量那么大，上小学之前， 对，他已经没有问，虽然他没有办法每个字儿都认识，但是他已经可以去了解这个书的 大概的 意思了。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因为有那么多的配图就足够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觉得不用特别的精确到每一个字，是吧？那这个时候他上小学，他还会有一个非常强 的 这个练习和规划，是吧？那在此之前，他能认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字儿，或者说有更多的建立起文字和意思之间的这种联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从绘本开始，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三岁以下的，包括三岁了。那三岁以上，那应该是小学前，应该又是一个阶段，是吗？ 对，三岁到六岁，这是一个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阶段啊。他开始想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了，姑且叫他研究范围，是吧？就是他的这个探索的欲望的边界扩大了啊。三岁以前他可能更关心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事儿，吃喝拉撒呀，我的小玩具呀，然后爸爸妈妈呀，反正就是这些东西。那三岁以上，他的边界突然就扩大了，他想知道这周围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对，尤其是有了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以后，他以前是一个人，顶多再加上一两个亲戚的小朋友，现在一个班里面一二十人很常见的。 对对， 他的世界一下就变大了好多好多倍。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小朋友就要求那故事书不能像以前那么简单了，要复杂的，要复杂出一问题。你看以前简单的吧，可以不用爸爸妈妈讲，他自己能看完。然后如果三四岁小朋友他又要复杂，故事情节又特别多，可通常这样的绘本那时候已经有了很多字了，所以很多家长其实挺头疼给孩子讲 述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很多的书就是因为那个太长了，所以家长读不下来啊。或者说读完了以后孩子说，哎呀，爸爸那个这太好玩了，再给我读一遍吧。啊，这个时候就崩溃了。 孩子通常要一本书读无数遍。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作为家长而言，只要我们还有时间啊，这个时间我觉得是花的值得的，这毫无疑问啊。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啊，一棵知道很多故事的树，上山种下一棵树，然后苹果园的十二个月跟着爷爷去插秧，还有我们是开心的大米，三岁到六岁都是已经比较适合阅读的，比前面说到的好多好多蔬菜呀，还有刚才说的蘑菇幼儿园，这图像都，我觉得第一图像都小了一点，最明显的是小了。 对 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文字量增多了。 对对，那这个有很多的书啊，就是比较适合这个年龄段读的。今天所说的这些书，都还是挺好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也在家验证过了，给我们家的小朋友啊，我们家的二丫头就读了这书啊。 哎，我测试一下啊，刚才已经说到了，你们家大儿子已经上小学了。 对。 那么其实这些书，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文字啊，上小学的小朋友感兴趣吗？ 感兴趣，其实也是感兴趣的啊。因为这里面可能会有他之前不知道的一些故事。就比如说像蘑菇这样的东西，他翻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 就是说和二丫头能玩到一块儿去。 能他们会有一些交流啊，会讲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故事啊。这个实际上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交流。 特别想知道这些书里面哪几本书是俩人都同时看过的，然后他们俩的评论是什么。石军博士贡献一下自己家的大儿子跟二丫头的情况吧。 对，我觉得特别是跟爷爷去插秧这本书啊。 这后来我都不读了，我说找你哥哥读去，然后他哥哥就给他读了。 闺女为什么？因为闺女没上学嘛， 对， 然后正好也是三到六岁这个年龄段，她为什么喜欢这本《爷爷去插秧》？ 对，这个可能就是跟她的一个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历有关系。对，然后我们经常说这事儿是吧？啊，我们说这个大米是田里面来的啊，就包括读古诗的时候，说这锄禾日当午，这现在的小朋友到哪儿知道这锄禾就是锄的是在哪儿锄啊？这是也是一个问题是吧？对， 其实我看这本书我有点汗颜啊。就是我当然知道大米和白面是两种不同的植物，但是如果他们刚长出苗的话，我真分不出来哪个是大米那稻子，但是应该确定是稻子长水里。 对对对 对, 对, 对， 难道它一辈子都长在水里吗？ 是啊。 哦，那我能分出来。 是啊，只不过都就是到最后这个完全成熟的时候，他要把那个田的水要放干嘛，放干了以后才会去收获这个稻子。 哦， 当然也有一些极端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旱稻，它用水非常非常的少 啊， 也有这种，但是这个其实很少见啊。 反正都是一种一大片的。 对对对，而且都是泡水里面啊。 对啊， 你记住有这个秧田啊，然后这个稻田，其实都是泡水里面的。 哥哥为什么给妹妹讲？是因为爸爸安排的事儿，所以才同意讲。还是说其实哥哥也喜欢， 他也喜欢，他也觉得这故事嘛，他也愿意讲。另外一个。他小大人了嘛，也有一定的成就感是吧？你适时的要让他显露出自己的价值所在是吧？啊。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的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跟着史军博士啊，来了解植物学。 暑期来临，这是孩子们休闲娱乐的时间，也是积累提高的时间，更是培养良好亲子关系的时间。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安排了暑期专题，在这个夏天和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聊天谈心，讲故事学知识。今天要谈一谈绘本里的植物学，嘉宾必须是一位植物学家，他是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史军博士。一棵知道很多故事的树，好多好多蔬菜，上山种下一棵树，苹果园的12个月，还有跟着爷爷去插秧，蘑菇幼儿园，我们是开心的大米。让我们跟着史军博士在植物的世界畅游。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家里面大儿子上小学，然后二丫头呢现在是在3到6岁这个时间段，然后逼着哥哥给讲，跟着爷爷去插秧。那沈军博士，咱们抛开啊这个书的纸质不谈，然后呢也抛开这个年龄不谈啊，你对在节目咱们在播出之前商量了一下，你说啊这苹果园的12个月是你个人啊认为非常好的一本书，那这兄妹俩他们俩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怎么样的？其实我特别感兴趣，我想问一问。 对，我觉得 我就想知道植物学家心里的好书和孩子们的这个评价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看的是整个的它里面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科学细节啊，植物的生长啊，这 就总之这书没让你 职业病了啊， 没让你挑出错来，是不是？ 对对对也不是这意思啊，大概就是这里面我关注的是很多的这种知识细节，它到底能让很多的什么样的知识细节能出来，但是在孩子们的眼中啊，他更关心的是 这个书的文字量有点大， 对，但是他们不会看的。 上了学以后认字了也不看文字吗？ 嗯，只有在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时候啊，你让他们初翻这个书的时候，不会就是第一下去看文字的。所有的孩子一定要就注意啊，就其实哪怕是上小学的孩子， 嗯， 让他们去翻这个书的时候，第一眼映入这个眼帘的，或者说能被他们抓取到的信息，通常都不是这种文字细节啊。当然这本书里面的有很多的文字细节是很值得称道的啊，就比如说他们讲到了这个关于苹果嫁接的事情，这一个跨页做的是非常的精细，就是说这个苹果树是如何嫁接上新的好吃的苹果树的，就是一棵红的苹果树是如何长在一棵绿苹果树的根上的啊，等等这些细节啊。但是这个细节就是后面慢慢会读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其实啊，很多的朋友有一个误区，说我们读这个书的时候就是非要把第一页全都读懂了再读第二页，然后第二页读完了再读第三页，这其实不是 这 样。这 是成年人的顺序。 对，这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那可能这个读书就是你第一遍读过去的时候只是一个大概其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觉得这事很好玩，然后第二次读过去的时候，哦，这个印象逐渐清晰了，说哦，他原来讲的是这么一件事儿，是苹果生长的事儿，啊，从发芽到这个展枝到开花结果，一直到最终收获啊，这么样一事儿。那再反复的读的时候，才会出现说哦，我们哦，原来嫁接是这样的呀，原来剪枝不是随便剪的呀，原来到这个开花的时候还得放蜜蜂啊，等等等等这些细节才会出来。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会有一个家长们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说为什么这孩子就一本书啊都连着一个星期了还在那儿让我读哦，这还有什么好读的呢？这其实就是孩子在不断的去获取新的认识和新的知识啊，千万千万不要嫌烦，他们只要愿意去听，咱就不断的跟他读啊，不断的跟他讲。其实真的是啊，我们看似是一个像这个留声机一样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对孩子来说并不是。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虽然主要谈到的是低幼的书籍，但是确实像一棵知道很多故事的树，这讲的是博物馆里的那个一个大树的成长的故事，对，植物园。然后上山种下一说一棵树呢，是一个小朋友种了一棵树，这树怎么从发芽啊，然后长得越来越大，到它落叶啊等等，一个树的一个循环。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苹果园的十二个月，也说到这苹果园啊，是怎么能够让一棵树结出一个特别大的果子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三本书的文字量相对的比较大，可能很多成年人觉得，哎呀，这个书啊真好。这个史军博士，我其实看这三本书的时候，就包括看苹果园，因为你特别跟我讲过，你说苹果园的十二个月特别好，我觉得哎，那颜色特别的饱满，然后而且里面的很多的花啊，繁花似锦，也特别漂亮。 对， 然后但是其实这是成年的想法，这真的是成年的想法。很多小朋友，你看你们家大儿子给二闺女讲的是，跟着爷爷去插秧，对不对？讲的最多的 是 这本书， 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给孩子啊讲书或者跟孩子一起分享啊，你说家长朋友到底是应该顺着孩子的意义呢，去说孩子喜欢什么我就讲什么，还是应该带有指导性意义的去让孩子分享一些书呢？这也是很多家长其实特别为难的一个地方。刚才我们就说到了，有家长说现在不提倡孩子学知识，我们就光纯玩，功能性的书一概不看。然后也有的家长就说呢，说还是希望孩子能够知道上学要守规矩，知道要好好学习什么的。就这个事儿怎么去看待呢？真的是很多家长特别头疼或者纠结的一个事儿。 我提倡玩啊，玩是我一直都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孩子的天性。但是有一些基础的一些事情啊，我还是觉得应该有啊，就像这种有指导性的一些故事。就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蘑菇幼儿园这样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指导，是吧？ 嗯， 它是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小的故事来潜移默化的告诉大家很多的这种做人呢、啊、相处啊这样的一些道理啊、 嗯、 这道理不是硬塞的啊，不是我们的教条说你必须去幼儿园时候跟小朋友打招呼，然后你必须要跟小朋友们友好，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真正好的绘本啊都不是这样的啊，真正好的绘本它把所有的就是做人呢、啊、做事儿这个道理其实都暗含在很多的这种小故事里面了啊、 嗯、 比如说很多像经典的绘本，像这个小黑鱼啊，这个田鼠阿佛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牙医怕怕鳄鱼怕怕啊，这些书其实非常经典的绘本，它故事都很简单，好简单，但是读完了以后孩子会明白的， 嗯 啊，他哪怕说他三岁的时候不明白，他六岁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感觉，那等他再上学的时候他总有一天他忽然就明白了，说哦，原来我当年看的那本书他告诉我的是这么个事儿。 就比如说大家好好去看看我们是开心的大米吧，那本书里面有好多隐藏的我们成年人叫黑色幽默，但是希望您家的孩子可别像我跟史军博士一样，等我们都四五十岁的时候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书。 对对对对对，哦，我觉得这样的实际上这些书啊，就包括刚才说的那些文字多的书啊，一棵知道很多故事的树这个书也非常的棒啊，它里面其实也暗藏了很多的人生的哲理，说世界各地的东西在融汇在一起会最终会变成什么。我希望的是这些绘本也在我们的孩子的生活中变成种子。 今儿史军博士给大家种了这么多的种子，种了这么多植物学的种子，希望将来啊有成才的大树一定要告诉我们一声。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次感谢史军博士详细的讲解。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像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照。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